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多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关于胰岛素的问题。因为糖尿病病人啊对胰岛素的功能以及胰岛素它怎么来维护我们的血糖，怎么引起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在这个康复过程中，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一下胰岛素究竟有哪些功能。已经知道了，它是我们胰腺里的胰岛的 B 细胞所分泌的激素，而这种激素主要是稳定血糖的作用。胰岛素是促进合成代谢的一种激素，所以对身体的能源物质的储存和生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明显的有效应的降低血糖，促进糖在组织中的利用，使葡萄糖变成糖原和脂肪，抑制糖原异生和脂肪分解，通过促进蛋白核酸的合成而影响糖脂肪代谢有关的酶的合成。所以你一听呢这些作用，那胰岛素的作用就非常非常多了。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看呢，它对糖代谢的影响。胰岛素呢可促进葡萄糖通过细胞膜，然后呢葡萄糖能够自由的通过肝细胞，但是对心肌、对于骨骼肌和脂肪细胞，葡萄糖需要通过细胞上膜上的糖载体系统运转才能够进入这个细胞内。胰岛素呢可以作用于细胞膜的受体，通过某种机制直接的改变载体蛋白的功能，这是它第一个，就是它能够促进葡萄糖通过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膜上有什么？有胰岛素受体，它通过这个受体，然后就把这个葡萄糖啊，手拉手的把它拉进我们的这个细胞内，把它变成能量。还有呢，就是促进葡萄糖的运转以及氧化过程。胰岛素呢，能够增加磷酸酶的作用，促使丙酮酸生成乙烯辅酶 A，来加速有氧氧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啊，这个葡萄糖的运转呢必须要有氧气，有氧气才能够产生能量，所以这个氧化过程要靠葡萄糖来促进。第三个呢，糖酵解的过程中，酵解就是在没有氧气不足的时候，那它这个葡萄糖要酵解过程，胰岛素呢可以诱导磷酸果糖激酶和丙酮酸激酶的生成，这样就提高了它的活性，从而呢就加速这个反应的过程。因为啊，没有糖的葡萄糖如果变成能量的话，它需要的氧，消耗的氧就更多。第四个呢，胰岛素能够促进糖原合成 D， 就是非活化型的，变成葡萄糖合成酶一，来增加糖原的合成。你像这些呢， 那就非常重要了，对糖的代谢，不管是它通过把能量转化，或是促进葡萄糖在运转过程中这个氧化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还有在酵解过程中它能够有促进提高活化力反应的过程，来增加糖原的合成，像这些呢对于糖的代谢呢只有胰岛素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对葡萄糖代谢的影响，胰岛素能够促进脂肪合成和储存，然后使血中的游离酸脂肪减少，同时抑制脂肪的分解氧化。胰岛素可以通过诱导酶蛋白的合成，增加有关脂肪合成酶的效应，而使脂肪合成增加，那胰岛素能够促进糖的酵解，然后呢就使着这个合成脂肪呢能够比较顺畅，所以呢它能够是什么，总的来说它对于脂肪的代谢就是合成脂肪，然后抑制分解，还有增加糖原酵解变成脂肪，像这些过程呢也是脂肪可以这个双向的调整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对蛋白的代谢，胰岛素对蛋白质合成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作用，并且可以稳定溶酶体，减少组织蛋白的分解，还胰岛素呢能够促进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减少糖原一生的原料，还可以诱导跟糖酵解和脂肪合成有关的酶的合成，发挥对糖和脂肪代谢的调节作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糖尿病病人呢在这个脂肪代谢和蛋白代谢上，特别脂肪代谢上啊都是有问题的。因此呢对机体的生长来说，胰岛素也是不可缺少的激素之一。说白话就是它能够促进蛋白的合成，而促进身体的发育，特别是啊它对其他腺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垂体生长激素，它的蛋白的合成啊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呀也能够很好的生成，这样对促进生长发育也是非常有用的。调节胰岛素分泌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胰岛素在没有任何刺激时不断的分泌，称之为基础分泌，成人每天分泌胰岛素的基础值为24个单位，就是空腹血糖的时候平均每小时它分泌1个单位，在餐后呢明显的有升高，基础分泌反映了胰岛素 B 细胞的基本功能，所以它可以影响和调节胰岛素分泌。影响和调节胰岛素分泌呢有这个以下的3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外因的刺激，你比如葡萄糖的浓度，它是调节胰岛素的最重要的因素，给葡萄糖以后进入胰岛的葡萄糖突然升高，就引起胰岛素分泌迅速增加，可以在数分钟内啊就达到很高峰，但是很快下降，成为第一一个实相，然后要分泌增加达到另一个峰值，就成为第二慢实相，当停止给葡萄糖的时候，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就回到原来的水平，取决于 B 细胞原有功能状态和葡萄糖的浓度，决定于葡萄糖在体内的代谢水平，就是说葡萄糖能够刺激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第二个，各种激素，比如促胰腺素，就是消化道的一些激素，还有促胰腺素、促胆囊收缩素和胰胃肽等这些胃肠道的激素，对胰岛素的分泌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胰高血糖素在胰岛内可以通过糖分泌作用直接刺激 B 细胞分泌，入血以后可以通过提高血糖的浓度间接的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其他的一些激素，你比如甲状腺素啊、生长激素啊、皮质醇啊、孕激素啊、雌性激素，对胰岛素都有促进的作用。机体在某些应急情况下，比如肌肉过度的运动、紧张、缺氧，还有低温等等，这个通过肾上腺素对 B 细胞起作用，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还有就是神经系统了，比如迷走神经兴奋呢，就通过 B 细胞上的一些受体直接加强胰岛素的分泌，又可以通过胰腺可以通过 胃肠道的激素间接的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通过 B 细胞上的一个阿尔法受体就抑制的胰岛素的分泌。所以我们从这个调节胰岛素的分泌就看到了啊，有很多的外因，还有各种刺激激素的刺激以及神经系统的作用，都会影响胰岛素的分泌多或者是少。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在2000年3年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灵芝对我们人体非常有好处，就说经常用灵芝以后除了童颜鹤发，除了这个精神矍铄，除了这个精力充沛之外，它可以益气补息，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且到了李时珍时候就说了，这个灵芝可以补益五脏之虚。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啊，基本上都是一个体虚的一个状态，比如它能够啊这个怡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增智慧，益脾气，补中养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止上逆咳喘，然后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所以现在的中医药学就是这个总结了灵芝的四大治疗的一个功效，就可以清血退火，消炎补养。所以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纳入法定的中药。那现代利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兴科学的仪器测定，证明了子实体、灵芝的菌丝体以及它的种子，它们含有的化学成分非常复杂也非常多。特别是现在的科学，那分析这个灵芝的药用价值，说它呀具有很多丰富的多糖类的东西，水溶性高分子灵芝多糖，另外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其他植物里也有这个三萜，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还有就是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能不能合成生物碱、生物中碱、甾醇类的东西。那这些物质不但对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有非常好的调整，双向调整。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一般免疫功能都低，就因为血糖高了以后抑制免疫系统的形成，因此它特别容易得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么灵芝呢，它在提高免疫功能的同时，你比如它有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啊、锗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个硒元素啊，这些呢都是增强免疫功能的啊。你比如让我们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战斗个数，这淋巴细胞数量增多，吞噬力增多，另外呢还有这个吞噬指数也增加。像这些双向调整免疫功能的同时，就维护了我们身体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得到健康的一种保证。另外现在研究保健的一些专家们呢，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灵芝啊是很好的滋补强壮、健身强体、防病、延缓衰老的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主要就是灵芝里的十大类150多种珍贵成分，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高分子的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又水溶性的，它就是特别好的促进我们的胰腺分泌量足、生物耗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且呢它能够修复我们 B 细胞的这个损伤，它能够这个自动的修复它。那这些呢对于糖尿病病人都是一种福音，因为维持血糖的正常就能够使着这个并发症、慢性并发症和胰岛素抵抗发生的就少一些或者轻一些。那么灵芝所以有这样的作用，就是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稳定，而使着我们这个吃了灵芝以后啊，在保健的过程中它能够食欲好，能够这个睡觉好、精神好。特别是灵芝的抗自由基的作用，能够使得我们细胞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再有就是它能够促进代谢的稳定。我们知道灵芝的多糖能够促进血清和肝 还有骨髓的核酸，它的合成蛋白的能力增强。这合成蛋白能力的增强就能够推迟衰老，而且能够维护我们身体的受损伤的这个机体细胞得到非常好的修复。当然它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在身体内在促进代谢的过程中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灵芝在稳定和降血糖的过程中，因为它的有效成分，能够起到切切实实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人夜月，一人秋水，我举杯。你发如雪，